第131集，赵斌基本上已经对这个情况有判断了，转头问值班医生：“ 心电图给他做一个吧。” 值班医生赶紧带着人去做床旁心电图。过了一会儿回来，赵斌拿过心电图读，做出来的心电图确实没有问题。赵斌斟酌了一下，开口对病人说道：“ 心电图完全正常，你放心，没有问题。我再问问你啊，你昨天发作的时候在做什么？” 病人有些不理解地挠了挠头。“ 什么做什么？” 赵斌解释。 当时是在休息，在做事情。看电视吗？” 病人恍然大悟。“ 哎，就是在看电视，正好看晚上新闻报道这个肺炎，现在这个情况啊真的很厉害。” 赵斌忙打断他的发散问道：“ 冒昧问一下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“ 我是教书的，教高中数学。” 赵斌哦了一声解释道。“ 我觉得从目前检查来看你是没问题的，我觉得是最近休息不好，听到这些消息过度担心了。” 这样的诊断病人不太能接受，赵斌解释好一番，给病人开了一些艾司唑仑，让病人回家好好休息放松心情，终于让病人比较满意的离开。估摸人已经走出医院了，赵斌皱起眉头看着值班医生：“ 叫我起来就是为了看个焦虑状态，这种病要叫个老总过来帮忙看。大半夜的，我以为什么极危重症或者有潜在的医疗纠纷了，这有什么处理不来的？病人说有心慌胸闷，起码的心电图都不做，你是怎么接诊病人的？过年了就不想好好工作了是吧？” 值班医生低着头不敢说话。赵斌想了想，毕竟是大年三十，大过节的，乱发脾气要不得，于是他口气放软了说：“ 老年人多注意也是对的，谨慎一点算不上什么大错，但是以后要记得最起码的心电图得做一个，今晚辛苦了啊。要不要吃宵夜？我那还有几袋泡面，一般晚上也没什么人，现在这个点儿也点不到什么奶茶烧烤了，吃点泡面凑合一下吧。” 值班医生抬起头来一脸笑容：“ 谢谢赵老师，有老坛酸菜面吗？统一的。” 赵斌没好气地瞪他一眼：“ 全是老坛酸菜面。” 第二天该谢晓东过来接班，赵斌回去休息两天。谢晓东当时答应准时来接班很爽快，但到了初一早上，赵斌是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人来，给他打电话却得知他睡过头了，没有坐上班车，现在坐地铁过来。赵斌气得吼了他两句：“ 平时上班你敢睡过头吗？我看你就是放假时间没想认真做事。” 谢晓东和昨天值班年轻医生不一样，听了他骂也就是笑笑：“ 哎，赵师兄，这不正放假吗？相互体谅体谅，好不容易呢。初三你过来时候也可以晚点啊，我们以前周末呀节假日啊交接班不也会迟一点吗？” 赵斌懒得跟他说那么多，直接挂了电话。那边值班医生已经交班完了，他和二线带着今天的值班医生查了下房，也没什么好查的，刘官那儿就一个咳嗽不想住院的在做雾化，问了几句没什么问题，准备今天就出院。查了房，二线问赵斌：“ 谢晓东什么时候才来呀？来得早点，我一会儿开车捎你一程，到城里方便坐地铁的位置你回家。” 赵斌无奈摇头：“ 查房先打电话过去，他还在地铁上，不知道坐到哪一站了。你要是着急回家陪家人的话，先走吧，不用等我了，我待会儿自己坐地铁慢悠回去。” 二线也只好说：“ 那行吧，我先收拾。” 过了一会儿，二线也走了。赵斌坐在值班室无奈给罗明瑶发微信吐槽。快十点的时候，急诊科门口一阵骚乱，有病人来了。赵斌听着外面乱糟糟的，不放心出来看，正好遇上一个喝了酒的病人在外面发酒疯，抓着护士凑上去要亲脸。今天值班医生也是女医生，在一旁和女家属拉着病人，但醉鬼力气大，两个女人都拉不动。赵斌几步跨了上去，用力拉开病人，向护士喊：“ 赶紧打电话叫保安，准备扶拍力度，记住。” 护士赶紧跑开，护士站那边忙碌着，打电话和配药的都动了起来。病人这下把气都往赵斌身上撒， 手胡乱向赵斌挥去，赵斌只能挡着，叫值班女医生先去诊室下医嘱，别在外面围观被误伤了。那边外科诊室的医生听到动静出来帮了把手，和赵斌一起拉住病人，不让他再乱打乱跑。过了一会儿，保安也来了，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把病人按住，强制躺在床上，让护士打了镇静药品，药物过了十分钟才起作用，病人昏昏沉沉睡了。值班医生询问着赵斌意见，给病人挂了几组液体，促进酒精代谢排出体外。赵斌交代了值班医生一番，离开留观室，到值班室路上看到谢晓东刚走进来，他过去对着谢晓东吼了一通： 晚一点来，你差点晚的一上午都没了，你自己看看现在几点，节假日就是这个态度。 谢晓东飞速转变态度，非常诚恳地道歉： 啊，对不起赵师兄，下次一定注意，绝对不会这样迟到了。 赵斌对他这个油滑的招数完全没有办法，只能忍着气交代了几句，收拾好自己东西离开医院。回到家已经是中午一点，小区外面各种小馆子基本都关门了，他只能去超市那边找了快餐连锁解决午饭问题。吃饭时间，他发消息问池燕婷有没有空出来聚一聚，结果池燕婷说在家陪父母了，让他们放心自己过年，并教育他少出门走动，避免人群密集地方，说得比医生还专业。吃完正好在超市逛了一圈，想明天和罗明瑶吃什么团年饭。超市今天人很多，人们到处抢购大米、肉和蔬菜，全部都戴着口罩，甚至有人戴各式各样的游泳眼镜出来。超市里放着和往常一样的新年祝福音乐，超市里却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息。最近几天的疫情变化在所有人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，担心自己城市会封锁，担心疫情持续时间很长，担心物资供应出现问题。赵斌来的已经算晚了，货架上很多早就空了，他想来想去图个方便，就买了超市正在打折的新春火锅套餐回去，底料和常吃的火锅配料都齐了，走之前以防万一也扛了一袋大米回去。小区门口现在进出都要测体温，送外卖的通通不能再进入小区里面，业主们只能到门口来取。赵斌疲惫地回到家，放好菜和米，下午又睡了一觉，晚上自己凑合吃了点面条，大年初一就这么没精打采地过了。中间给罗明瑶来去发了几个微信，说来说去也就是新冠肺炎的那点东西，几条消息来回以后，焦虑中又颇有点百无聊赖的感觉。初二上午，罗明瑶下夜班回来，两个人都快一个月没见面了。罗明瑶进门就和赵斌亲在一起，赵斌休息了一天，正好体力精神都恢复得不错，抓着人好好缠绵了一会儿。罗明瑶刚上了一天夜班，就算过年期间病房相对平静，也是精力不济了，做完之后就昏昏沉沉睡了。赵斌又是满足又是心痛，陪着他睡了一会儿，起床去准备火锅食材。罗明瑶睡到下午才起来，推开房门，正听到外面电视里重播春晚的声音。赵斌歪头坐在沙发上，开着空调，搭着毯子，看得睡着了。罗明瑶忍不住觉得好笑，蹑手蹑脚过去帮赵斌拉一拉毯子。赵斌被他的动作惊醒来，睁开眼，把人捞到怀里，温柔地亲了亲。 醒了，休息的还好吗？ 罗明瑶点了点头，挣扎从他怀里起来。 晚上想吃点什么？要不要现在去买个菜？